厄泽科尔先知书第23章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有两个女人同是一母的女儿，她们在埃及行过淫，年轻时当过娼，在那里有人抚弄过她们的乳房，在那里有人糟蹋了她们的童身。她们的名字，大的叫敖和拉，他的妹妹叫敖和里巴。他们本来属于我，也给我生了子女。至于他们的名字，敖和拉是指撒玛利亚，敖和里巴是指耶路撒冷。敖和拉属我时，已行邪淫，恋爱了他的情人。邻邦亚述人及那穿紫红衣服的将领和公卿，全是英俊的青年，善于骑马的骑士。于是他与所有的亚述青年行淫，并为他所恋爱的情人及其偶像所玷污，但他仍没有放弃埃及的淫荡，因为他们在他青年时曾同他共寝过，糟蹋过他的童身，在他身上发泄过淫欲。为此，我把他交在他情人手中及他所热恋的亚述人手中，他们必要揭露他的私处，掳去他的子女，用刀把他杀死。如此，因所加于他身上的惩罚，他成了妇女的警戒。他妹妹敖和里巴虽看见了这一切，但他的情欲更甚于他姐姐，他的淫乱也远超过他姐姐的淫乱。他也恋爱那些身为将领公卿的邻邦亚述子民，他们都是衣着华美、善于骑马的骑士，而且都是英俊的青年。我也见了他手玷污，他们俩的行径完全一样，他的淫行有增无减。当他看见绘画在墙上的人，用丹青绘画的加色丁人像，腰间束着佩带，头上缠着突出的头巾，都有军官的模样，相似巴比伦人，加色丁即是他们的出生地。他的眼一看见就爱上了他们，遣派使者往加色丁到他们那里去。巴比伦人一来到他那里，登上爱情的床，行了淫，玷污了他。他受玷污之后，遂即厌弃了他们。他既暴露了自己的淫行，揭开了自己的私处，因此我也厌弃他，如同厌弃他姐姐一样。他又想念年轻时在埃及行淫的日子，遂增强了他的淫欲。他仍恋爱体壮似驴、金足似马的情人。于是你渴望你年轻时的淫行，那时埃及人曾抚摸过你的胸怀，抚弄过你清纯的乳房。因此敖和里巴，吾主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要鼓动你所厌弃的情人来攻击你，引他们从四周来攻击你，即巴比伦人和一切加色丁人、培科德、少雅和科雅，以及一切同他们联合的亚述人、英俊的青年、一切长官和公卿、军官和将领、一切善于骑马的人，他们率领大军、车辆和辎重车、大队士卒，都配着甲、盾和盔，由四周攻击你。我让他们处罚你， 照他们的法律判决你。如此，我要在你身上发泄我的怒火，让他们以愤怒待你，割去你的鼻子和耳朵，其余的都死于刀下。他们还要掳去你的子女，余下的都为火烧死。他们还要剥光你的衣服，夺去你的装饰品，这样我才消除你心中的淫荡和由埃及地开始的淫行，使你再不敢举目看他们，再不想念埃及。因为吾主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要将你交在你所恼恨的人手中和你所厌恶的人手中，他们要以恼恨对待你，夺去你的一切财物，赤身肉体地抛弃你。因此你放荡的私处、好色和淫乱都要暴露出来。他们这样对待你，是因为你同一民行了淫，受了他们偶像的玷污。你既然走了你姐姐的路，我也要把她的苦诀放在你手中。吾主上主这样说，你要喝你姐姐又深又大、容量又多的苦诀，你要成为耻笑和辱骂的对象，你要酩酊大醉、满怀忧愁。你姐姐撒玛利亚的诀是惊慌和毁灭的诀，你必要喝，且要喝尽，连渣滓也要吞下。你还要抓破你自己的乳房。这是我所说的，吾主上主的断语。为此，吾主上主这样说，因为你忘了我，把我抛在背后，你也要亲自承担你好色和淫乱的惩罚。上主对我说，人子，你要审判敖和拉和敖和里巴，向他们说明他们的丑恶。他们犯了奸淫，手上带着杀人的血，同偶像犯了奸淫，还粉化了他们给我所生的子女，祭祀偶像。此外，他们还对我行了这事，在那一天，他们还玷污了我的圣所，亵渎了我的安息日。因为当他们给他们的偶像祭杀自己的子女时，同一天也进了我的圣所加以亵渎。的确，他们在我圣所中这样行了，并且他们还想从远方招人来，便遣使者到他们那里。看，他们果然来了，你就为了他们而沐浴、画眼、佩戴珠宝。以后你坐在华丽的床上，床前安放桌子，上面摆上本来献给我的香和油。在他那里可以听到从旷野来的群众的欢乐嘈杂声。他们在他们姐妹的晚上戴上镯子，在他们头上戴上花冠。那时我就关于这老淫妇说，现今他当然又要去行淫。的确，人都到他们那里，就如到娼妓那里，也照样到娼妇敖和拉和敖和里巴那里。但正义的人必要裁判他们，如裁判奸妇和流血的人，因为他们是奸妇，血还在他们手上。因为吾主上主这样说，我要使许多人来攻击他们，叫他们饱受虐待并遭受抢掠。这群人要用石头砸死他们，用刀砍碎他们，屠杀他们的子女，火烧他们的房屋。如此，我要把淫乱由此地铲除，使所有的妇女受到警戒， 不敢效法你们的言行。如此，我要把淫乱由此地铲除，使所有的妇女受到警戒，不敢效法你们的言行。我要使你们的言行归在你们身上，承担敬拜偶像的罪罚。如此，你们才承认我是上主。